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18点，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我是李瑞。 您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1年8月7号，星期六。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将限制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购买火车票和飞机票返京，公路出行将劝返。 河北承德通报三名密接者详情，轨迹涉及北京西站、长沙南站。 篮球运动员林书豪确认感染新冠肺炎，曾在美国注射疫苗，属于轻症。 南京2岁男童做核酸检测被感染，多地核酸检测人员密集无序。 今天是立秋，贴秋膘，添衣物，忌贪凉。 中国跳水队今天下午再添一金，曹原男子10米跳台夺金，杨健获得亚军。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郭建兴，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郭工您好。 哎，曼宁、李瑞你们好。 请郭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夜间呢，除了天上的云呢会比较多一些，以及这个能见度不太好以外呢，天气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最低气温是23度上下，这个后半夜这个逐渐的就不太热了。明天白天和今天比的话，天气有比较大的变化。主要是明天的傍晚前后开始到夜间，会有一次雷阵雨天气过程。傍晚前后呢，就是西部和北部先开始，自西向东移动，逐渐的影响全市。主要的降雨呢是在明天的夜间，从降雨量来说的话，大部分地区是一个小到中雨，从降雨性质来说的是雷阵雨，分布不太均匀，到下周一的早晨降雨逐渐结束。不过呢，这个降雨天气系统并没有完全移出北京，这个下周一下午有可能还能来一阵的这种雷阵雨，请大家注意这个防雷避雨和这个出行安全。明天这个降雨啊是一个主要的天气变化，次要的变化呢就是明天这个气温会继续下降。昨天的最高气温是33.8度，今天是33.1度，明天这个下降呢就是幅度不太大，是明天预计最高气温31度，也就是说比今天的33.1度的最高气温能低上2度左右。天气在闷热的程度上呢比今天会好一点。这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的一个天气情况。 那么郭工，未来几天这个天气会有明显的变化，比如说有降温吗？ 明天这个是周日，那么下周天气除了周一以外的其他时间啊，就目前的资料分析来看的话，出现降雨的可能性不太大。从气温的情况来看的话，下周这个平均气温呢，是接近常年，略偏低，偏低的程度呢不多，就是0.几度这个样子。其中最高气温呢是在30到32度之间，最低气温是21到23度。那么从最高气温来看的话，就是说比前一周啊是要稍微低那么一点儿。那么就是说下周呈现出的白天大部分时间呢是依然比较热，但是呢夜间的天气呢，尤其是后半夜，还是比较凉快一点，是这样的，曼宁。 好的，非常感谢郭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郭工。 好，再见。 感谢郭工的详细介绍，我们再来提醒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155到175，空气质量4级，属于中度污染。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北京时间18:05，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曼宁和李瑞在这里首先带您关注一下国内疫情防控的最新情况。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8月6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0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2例，本土病例75例，江苏53例，湖北9例，湖南9例，河南4例。 昨天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一例，为本土病例，在山东。 另外，8月6号0点到24点，北京市没有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没有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新闻广播记者石玉从今天下午召开的第234场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北京今天发布实施关于加强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待返京人员防控管理措施，将限制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其直辖市为所在区及14天内有该区域旅居史的待返京人员购买火车票、飞机票，通过公路进京的人员检查站将进行查验劝返。那么具体情况呢，我们来连线一下石玉。石玉你好。 李瑞你好，听众朋友好。 今天下午发布的这个最新的管理措施，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 好的。那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办主任、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是在今天的发布会上介绍说，那么措施提出将限制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的县、市、区、其直辖市为所在区及14日内，有该区域旅居史的待返京人员购买火车票、飞机票，通过公路进京的人员检查站呢，将进行查验劝返。那么对于尚在中高风险地区的人员呢，将对其北京健康宝的赋码状态调整为黄码。那么对曾经有14日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且尚未返京的人员呢，会将其健康北京健康宝呢发送弹窗提示。那么在返京人员所在地的这个防控政策如果严于北京呢，会按照当地的政策来执行。那么各个机场、火车站呢，会严格查验进京人员的相关的信息。那么对于非绿码人员呢，会劝阻登车登机。那对于没有安装北京健康宝的，会现场下载并查验赋码的状态。那么对于黄码的人员呢，会在其所在地的全域转为低风险地区，或14天内没有中高风险地区所在旅居史之后恢复绿码。那么对于弹窗人员呢，在其连续14日内无中高风险地区所在旅居史后恢复绿码。那么上述人员恢复绿码之后呢，可以持登机登车前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返京。那么抵京之前呢，要主动向其所在单位居住社区去报告。抵京后呢，会实施14天的健康监测，并在抵京当日及满7天时再次进行核酸检测。李瑞， 那看来啊，在境外准备返京的，尤其是所在地有中高风险地区的人员，需要特别关注一下今天这个管理措施啊。那很多人也在说这个健康宝有的时候它赋码可能不太准确哈。一旦要是北京健康宝赋码有误的话，那我们的普通百姓有哪些渠道可以反映来纠正呢？ 是的，那么在这个严格防疫管理的同时呢，为了妥善处理有关的特殊情况，那北京也是同步建立了2条救济的渠道。那对于本人认为北京健康宝赋码有误的，可以通过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民航12326热线、国铁12306热线反映。那经核实及过去14日内确无中高风险地区所在旅居史后，会及时解除购票的限制，并且将北京健康宝呢恢复绿码。另外呢，对于因极特原因确需提前返京的人员呢，会坚持一事一议。那他本人呢，可以向在京所在的单位居住社区去提出申请，那么由社区的防控和疾控等部门去综合研判之后提出处理的意见。那同意返京的人员呢，也是不能乘坐公共交通的，必须持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实行检对检的闭环管理。那么抵京之后呢，也会实施14天的健康监测，并且按要求进行健康监测，并且按要求进行核酸检测。对， 好，非常感谢石玉给我们做的详尽介绍，谢谢，再见。 好，再见。 另外，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冠肺炎救治专家组成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新冠肺炎救治专家组副组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介绍，现有的疫苗对于变异的 Delta 病毒仍然有效，如无禁忌症，所有人特别是高危人群，比如说机场、海关、车站、从事进口冷链食品仓储和医疗卫生机构等一线的工作人员，应该主动接种疫苗。

那北京提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之后啊，全市54个公安检查站启动了高等级勤务，对进京车辆人员严格查控。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昨天探访了房山公安分局窦店公安检查站，我们来听报道。 在房山区窦店公安检查站，进京车辆排着队依次缓慢驶入检查站，戴着防护面罩的民警逐一查验车内人员的身份证件。 您好，几位？咱们车上两位，来行程卡我看一下啊。北京市山西太原，好嘞，您呢？好嘞。 窦店公安检查站站长张库介绍， 我们检查站呢，每天的车流量23000左右。现阶段除了查验个人身份，主要是对他的健康码、行程码进行查验，逢车必查，逢人必核，在严查严控的情况下，造成一定的拥堵，希望大家要理解，为了首都的绝对安全。 面对当前国内疫情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全市54个公安检查站启动了高等级勤务，市公安局指挥部巡逻工作处政委史红彪说， 我们按中高风险地区所在的市域人员限制进京和中高风险地区人员不得进京的政策标准，北京市公安局启动了警力支援机制，每天投入警力5000余人，各公安检查站打开全部的安检通道，启动了全部的核验核查的设备，并且呢优化工作的流程，与天津河北公安机关进行对接，三地政策同步，措施同频，目标同向，确保外围防线万无一失。 再来看，根据全市疫情防控的总体要求，首发集团所辖高速公路收费站区和车道已经全面加强防护和消毒，一线员工全员完成疫苗接种，鲜活农产品等运输的特殊车辆实行专门保障，通行卡券随时消毒，确保疫情期间高速通行安全有序。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上午9点多，在通燕高速白庙收费站，由于近期加强了进京查控，站区车流量不大，整体通行保持畅通。过往司机说， 那边后边都查一些什么样的手续？ 查身份证和那个行程。 您是从燕郊过来的吗？ 对，这两天反正就是查体检嘛。 检查站排了多长时间？ 40分钟吧，就要个行程码，体温也测。而这两天感觉就是路上比原来畅通多了。 根据交通行业疫情防控的总体要求，高速公路收费站区等重点区域将根据班次安排，每6到11个小时至少进行2次消毒。白庙收费站收费班长梁立新介绍， 收费站区每个班次都要进行2次消毒，收费岗亭、操作键盘、收费设备每个班次都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消杀工作，鲜活农产品运输车辆每通过一次都要对车道进行一次全面的消杀，设置绿通查验专员，提前录入车辆信息，可以节省一半的时间。 首发集团一线收费人员目前已经全员完成疫苗接种，收费卡券和找零现金等能和司机进行直接接触的物品将随时进行消毒。首发集团京沈分公司白庙收费所所长贾小星表示， 在岗人员全部接种新冠疫苗，接种率达到100%，找给司机的零钱还有备用金呢，包括发放给司机的通票，我们要进行彻底的消毒，并将烧杀情况呢对外进行公布，要求我们所有上岗的人员呢佩戴口罩，一次性的消毒手套。 目前全市高速公路除省际公安检查站区域因为进京防疫检查造成车辆行驶缓慢以外，其余路段运行正常，广大市民进入高速公路服务区等封闭场所要全程佩戴口罩，配合工作人员做好扫码测温和登记工作。 北京市城管执法局最新发布，7月29号到8月5号期间，城管部门围绕重点场所关键环节开展对全市3类场所重点单位的新一轮次全覆盖执法检查。检查发现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没有对进入人员体温检测与查验健康码，没有落实员工健康监测制度，员工没有佩戴口罩，未落实清洁消毒要求并公示记录。 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城管部门现场要求责任单位例行整改，对问题突出整改不力的单位坚决予以执法公示，起到督促整改并提示相关人群做好防护的作用。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闻热线方面啊。市民吴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663，反映说自己居住的昌平区西三旗建材城中路搜口公社四周的人行道上啊，近日拉起了防控疫情的警戒线，但是却占用了人行道，而且呢警戒线并没有起到什么样实际作用。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孟宇的报道。 吴先生认为，在人行道上拉起防疫警戒线，影响人行安全。 大概有3厘米宽左右的条宽带子，然后把那个人行道全都给围进去了。就每次从那儿过的时候，只能是走那个非机动车道。 所以您觉得是有点不安全是吗？ 那肯定是。我们这片那个送餐跟骑电动车特别多，有时候你根本就注意不到，就从哪儿就那个飞过来一辆。 同在 SOCO 公社的市民王女士也表示，由于没有人值守，警戒线形同虚设。 不管用，我有时候懒了一瞄从里边钻过去了。 那么拉警戒线的目的是什么？就此问题，记者首先联系到 SOCO 公社所在的回龙观街道办事处防疫专班工作人员，表示警戒线不是街道办设置的，应该是社区为了落实防疫要求而拉设的。 不是街道这边干的。现在的疫情防控要求确实是要求每一个卡口都要设岗，没有那么多人员储备。 记者接着联系到属地瑞奇家园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之所以拉起警戒线，是因为 SOCO 公社是开放小区，没有围墙，社区为了加强人员管控，只能用警戒线将小区周边围起来。 因为那边不是说封闭的小区嘛，然后我们现在要想加强管理的话，只能给他用警戒线给他围起来呀。就是现在北京的疫情形势比较严峻，小区都要加强管理啊，要统一在一个出口管理，这样方便测体温、扫码。 对于居委会的回复，吴先生并不认可，他认为开放小区仅仅通过拉警戒线的方式并不能起到管控人员流动的作用，而应该直接对出入单元门加强管理。 他这小区就是本身设计的就是没有围墙，那就只能是就是把那个楼门口关起来嘛。 当前本市防疫形势严峻复杂，希望社区工作人员能将防疫工作做实做细，多关注防疫效果而非防疫形势。对此，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海淀区从7月20号以来有序组织实施12到17岁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截至昨天12点，18岁以下人员累计接种25635剂，第一剂接种率 20.31%。 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参访了海淀区学院路街道的接种点，我们来听她的报道。 不会填的听好了，受种者填孩子的名字，中间是监护人啊，父母的名字啊。 海淀区学院路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二层，一名医生正在指导宣教室的十几名家长和孩子填写知情同意书。这就是12到17岁未成年人群接种新冠疫苗时比成年人接种多出的特别环节——宣教。接种室有8名医生为孩子们接种，还不时地耐心叮嘱。 注意事项一定要好好看一下。 黑龙江人刘先生带着儿子前来接种疫苗。小刘今年17岁了，从事服装销售工作。 没打疫苗前就是忧心忡忡的嘛，是有啥就害怕嘛。完了打完疫苗就心里更有一份保障了，就是。 我觉得还是打上好，比较安全。他接触也比较多，我早就期待这事儿，应该接种这个疫苗，未成年也要保护。 从事餐饮业的蒋女士来自河北，她的女儿13岁了，过了暑假就要独自回河北衡水读寄宿初中。小姑娘非常懂事， 就是打的时候有那么一点疼，因为毕竟自己一个人在外地上学嘛，打完疫苗的话自己也放心，然后家长也放心。 学院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洪熙介绍说，学院路街道6号下午设立了12到17岁人群非在校生专场，约有600人报名。此前学院路街道已经有矿大附中、科大附中等四所中学的870名学生在校接种疫苗。 今天预计是有600多人接种，学校的学生都是在各自的学校进行接种。这些人呢，主要是咱们辖区的一些餐饮啊、美容美发等等不满18岁的，这些主要以16-17岁为主。也有少部分人可能像家长陪着来的这种北京的一些孩子，就是初三或者高三刚毕业，等于已经离开学校了。12-17岁的要求和成人不同的呢，是必须得有监护人陪同到现场，要么像那些外地打工的，他肯定父母都在老家，拿着第一是父母的身份证复印件，第二是父母亲笔签名的知情同意书的扫描件或者是照片打印出来的。 海淀区疫苗专班信息组组长于佩丽介绍说， 12到17岁人群疫苗接种方案分三批，其中第一批已经于7月27日至8月1日进行完毕，主要为新高二、新高三两个年级的学生接种，入校设置接种点位，已接种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等63个学校的学生。下一步8月18日至24日启动第二批接种，为第一批次中接种首针的接种第二针，为新初一、新初二、新初三新高一等四个年级的学生接种第一针，预计接种人数110,000人。在适当时间继续开放海淀各街镇接种点，为非在校人员接种。 好的，北京时间的18:24，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您将会听到南京两岁男童做核酸检测被感染，多地核酸检测人员密集无序。今天立秋，贴秋膘，添衣物，忌贪凉。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助残卡吗？ 坐公交、逛市市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助残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开运牛年，招商银行 Hello Kitty 金卡、金葵花卡重磅上线，开户送您超萌惊喜，精致如你，遇见倾心。可登录招商银行 APP 搜索 Hello Kitty 权益小馆查看详情，或详询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18:25，新闻2021继续来带您关注国内的一些新闻热点。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防疫方面啊，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昨天通报了3名密接者的详情轨迹，涉及到北京西站、长沙南站。 据通报，付某、孙某某、孙某某三人呢为一家三口，今年7月24号13点从北京西站乘坐高533次列车12车厢座位号05A、05B、05C 到湖南省长沙市，与确诊病例杨某某同车厢。 7月30号9点从长沙乘坐高84次高铁10车厢座位号08A、08B、08C 到北京西站。18:35乘坐高9927次高铁03车厢座位号15A、15B、15C 于19:34到达承德南站。20点左右在承德南站乘坐出租车返回家中后未外出。 承德市双桥区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醒，请在以上同一时间内与付某某、孙某某和孙某某行程轨迹重合的人员，及时向所在地的街道、社区或疾控中心报告，配合相关部门接受社区健康监测，做好核酸检测、医学观察等相关防疫措施。 另外，今天上午江苏省扬州市召开第9场疫情防控新发布会，8月6号0点到24点，扬州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2例，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272例，其中轻型74例，普通型177例，重型17例，危重型4例。截至目前，扬州市共有高风险地区1个，中风险地区70个。 扬州市卫健委副主任王劲松介绍，扬州市3院新采购了401台仪器设备，用于确诊病例的治疗。另外，目前扬州市各级中医院的医疗机构共为扬州市全市的203个集中隔离点配送中药汤剂50000多剂次，实现了集中隔离点中药汤剂的应用全覆盖。 该院的6号楼全部改造到位，现有重症 ICU 床位16张，普通 ICU 床位48张，普通床位164张，氧气储存了15吨，完全具备了接受新冠患者的条件。首批患者已经转入收治，全市有73名责任中医师以巡诊服务的方式为主开展服务，分别赴各个隔离点指导隔离人员用药，积极推进中医药有效参与新冠肺炎感染的救治工作，组派了2个梯队共20名中医师进驻了扬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那我们注意到，南京市卫健委8月1号发布的疫情通报当中，有一位特殊的确诊病例，这名病例年龄只有2岁，被感染的原因是家人在排队做核酸检测期间与确诊病例有近距离的交谈等接触。专家特别提醒，核酸检测过程当中应当保持1米线的安全距离。 近期，湖北省武汉市、河南省郑州市、江苏省扬州市主城区等多地因新冠疫情防控，在开展全员核酸检测。记者调查发现，多地群众反映核酸检测现场拥挤。 比如有群众告诉记者说，在核酸检测现场，有人在低头玩手机，还有的相识的人是结伴前来，聚在一起聊天，有人站着，还有人蹲着，整个现场是一种无序的状态，大家挤在一起，有的前胸贴后背，一个挨一个，完全没有1米线的概念。 对此，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李栋增表示，核酸检测之所以会出现人员聚集、无序等问题，还是因为检测人群大，但是检测点要少，要想解决的话，需要更多的检测点和更快速的检测方法。这个目标要想实现呢，需要医疗卫生机构、疾控中心和科研机构等多方通力合作才能达成，发动社会资源形成分流，才能有效的解决人流聚集、检测时间耗时长的问题。 那他也建议啊，可以将社区医院和社会检测机构纳入进来，采集核酸之后再送到指定的专业医疗机构进行检测，还可以将暂时关闭的写字楼和体育馆纳入新增的采集点。另外呢，在提高检测速度的同时，还需要缩短采集个人信息的时间。 再来看今天，美籍华裔篮球运动员林书豪在微博表示，在从美国旧金山飞抵上海隔离的第三天，他的核酸检测为阳性。他表示，在美国注射了疫苗，在来中国的前后也做了多次核酸和血清检测，但不知道在途中的哪个环节出了状况，还是遭遇了病毒侵袭。 那么昨天的林书豪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目前在上海治疗，症状属于轻症。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记者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北京市积极创新集体林经济管理模式，目前呢已经在通州、房山、门头沟等九个区建成了42个新型集体林场，8000多名农民转型为了园林绿化工人，让当地的农民绿岗就业，就近就业。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早晨8点，通州区鹿城集体林场空气清新，草木的清香沁人心脾。48岁的园林绿化工人武江和工友们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汛期林场中草木繁茂，除了要割草、割冠，还要给高大的乔木修枝、整形、喷药，防止病虫害。去年，鹿城镇创办了隶属于镇政府的集体所有制林场。原本在家种地的武江，在土地流转之后，就来到林场工作。经过2个月的园林养护技能的培训，武江从农民转型为了工人。 以前在家就种地，一年收入也就在2万多块钱。到这林场呢，一月4000多块钱的收入，上12个月的班，给14个月的工资，一年的收入有5万多块钱，时间比较充裕，也能照顾家里边。 鹿城集体林场占地15000亩，4万多株的树木都是北京市平原造林工程的成果。而在这里工作的400多名园林绿化工人都来自周边的32个村，与原有社会化养护公司招收当地农民比例不足60%的情况相比，新型集体林场将这一比例提高到了80%，有些乡镇甚至达到了90%以上。在鹿城镇，所有的低收入家庭都实现了绿岗就业。通州鹿城集体林场副厂长朱建生说， 2017年高污染的这种企业退出以后，本地的村民没有了就业岗位，我们现在按照人均亩数进行配比就业岗位。 2018年6月，北京启动了新型集体林场试点建设工作，如今在通州、门头沟、房山等9个区已经建成运营42个集体林场，这些林场为当地提供了8108个就业岗位，农民转型园林工人后，家庭年收入提高了80%，同时也节约了政府财政的投资。市园林绿化局林业改革发展处高级工程师张国珍介绍， 原先呢主要是进行的招投标的，建立林场以后呢，经过区和乡镇政府的统筹，林业工程项目啊，基本上就委托集体林场来管理，节约了投资的。 今年北京计划重点在朝阳、门头沟、昌平、顺义、大兴等11个区再新建30个新型集体林场。十四五期间，把全市符合条件生态林地的60%全都纳入集体林场管理。而新型集体林场的建设，最终也将为京郊农村提供8万多个就业岗位。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啊，今天下午2点54分，我们迎来了农历辛丑年的第13个节气立秋。那今年的立秋啊，恰在中伏的末尾，秋后尚有一伏，所以立秋后一段时间啊，本市仍然可能会沉浸在高温炎热的气候当中。那今明两天双休日，北京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紫外线强，体感比较闷热。 那么立秋之后应该如何养生呢？我们一起来听中新社记者的报道。 8月7号是农历立秋节气，古人把立秋看作夏秋之交的重要时刻。 民俗学者介绍，根据时间计算，2021年属于晚立秋。 早立秋呢，是一般的是从夜里到中午12点，从中午的12点到夜里的24点嘛，是叫晚立秋。今年呢，正好是下午的14点52分48秒，那肯定是晚立秋了。早立秋冷飕飕，晚立秋呢热死牛。尤其是今年，在这个立秋之后还有两伏，第二个中伏和第三个这个末伏，所以这个立秋还是非常的热。 古时民间流行在立秋这天以悬秤称人，将体重与立夏时对比来检验肥瘦，体重减轻便是苦夏，需要贴秋膘。如今中国多地也沿袭了贴秋膘的习俗。 立秋的这天是称孩子的日子，尤其是河北、山东啊、山西一带大人嘛，觉得自己家的小朋友这么热，瘦了没有啊？立秋了，家里呢可以做肉吃。民间的一般的说法呢是要贴秋膘，尤其是北京的这种贴秋膘，非常有意思，就是吃肉，一般吃什么叫蒜泥白肉，用清水煮的这个肉，煮熟了之后切成薄薄的片，然后再蘸着蒜汁去吃。 杨鑫表示，三伏天里天气闷热，湿气较重，而立秋之后早晚天气将逐渐转凉，因此他建议民众可适当增添衣物，饮食上切忌贪凉。 立秋这个当天是要注意养生，避免劳累，老人呢可能再不注意穿短袖衣服的呢会难免受风，也要更注意到一早一晚呢增减衣服，尽量慎用西瓜。西瓜本来就是凉的物品，老人孩子尤其是肺部不太舒服的老人基本就慎用西瓜。 此外，立秋之后保证充足睡眠也是人们秋季养生的重要内容。 立秋呢，尽管后边还有两个伏，毕竟早晚已经开始感觉到凉爽，身体不黏了，这个期间呢就是中医认为是你要注意当天的休息，好好的睡一觉。注意养生的话，是应该把您家的那空调夜里睡觉的时候要关闭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啊，东城区昨天发布实体书店四进扶持政策，引导支持政策既支持大型书城联动发展优化升级，鼓励利用疏解腾退的空间、老旧厂房等开办特色书店，也引导实体书店进商场、进社区、进园区、进楼宇，最大限度地实现实体书店在全区均衡的布局。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发布会上，东城区提出2025年建成全国知名书香之城的发展目标，并发布东城区关于加快书香之城建设、引导支持实体书店四进的实施意见。这是全市首个实体书店进商场、进社区、进园区、进楼宇的专项扶持政策。东城区宣传部部长赵海英介绍， 通过支持实体书店四进，新引进一批品牌书店，新开设一批特色书店，新孵化一批示范书店。 东城区宣传部副部长薛红峰介绍，支持政策围绕实体书店出台了专项政务服务、人才交流培训、文化项目合作和专项经费支持四大类19项具体扶持政策， 出台书店空间的对接机制，建立实体书店发展联盟，同时呢提供金融帮扶，还将培植书香之城的直播基地。我们在实体书店申请注册上提出开辟四进绿色审批通道，那么实行呢我们四进服务专员的工作机制，搭建政企点对点的联络平台。 位于上八远东科技文化园的马自仁书店主营戏剧、电影、诗歌类读物，书店创办近3年来，围绕书店加戏剧举办了274场文艺活动。创始人李苏婉表示，四进政策对于他们这样打造书店加的实体书店来说，无疑是一场及时雨。 就是因为我们要举办很多文艺活动，就涉及到活动申报啊、审批啊等等，政策里还特别提到，就是要优化这个整个书店这活动的申报流程，加快这个申报和审批速度，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的放开手脚去策划，然后去创意，然后去做更多的更丰富的文艺活动。 结合实施意见的发布，东城区同时发布引导支持实体书店四进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办法设立了一次性开办奖励、特色服务奖励等。东城区宣传部部长赵海英介绍， 单项奖励额度最高是100万元，其中一次性的开办奖励侧重四进引导方向与书店的品质，那么连续运营一次性奖励呢，则侧重品牌的塑造与书店的发展，品质提升奖励呢，主要是侧重市级奖励的配套扶持与最北京书店的建设，

京，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奥运时间， 18:44，奥运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东京奥运会上的表现。今天中国跳水队迎来了东京奥运会的收官之战，在最后一个项目男子单人十米跳台的争夺当中，中国选手曹原不负众望，第一跳就拿下满分，最终拿下金牌，杨健获得银牌。 由此，中国跳水以七枚金牌的成绩结束了本届奥运会的征程。在梦之队的历史上，奥运会的最好成绩呢，就是单届七金。那么，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数啊，也来到了38枚，追平了伦敦奥运会。 另外，在今天举行的皮划艇净水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当中，徐诗晓、孙梦雅组合拿下金牌，以1分55秒495的成绩再次刷新了奥运纪录。这是奥运历史和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枚女子双人划艇金牌。在此前的预赛当中，徐诗晓、孙梦雅就取得了小组第一的好成绩，当时的1分57秒87也创造了奥运会的纪录。 今年29岁的徐诗晓被视为如今中国女子划艇的领军人物，而00后的孙梦雅则是中国女子皮划艇队的最年轻的选手。诗雅组合是中国皮划艇队的黄金搭档，老将和新秀组合不负众望，今天以完美的表现收获了中国皮划艇的首枚女子划艇奥运金牌。 那么回顾一下东京奥运会中国水上军团出色的表现，赛艇与皮划艇此前呢也已经拿下了一金一银两铜。 那么在今天上午进行的男子1000米单人划艇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刘浩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摘得一枚银牌。 在8月3号的东京奥运会皮划艇男子双人划艇1000米比赛当中呢，中国组合刘浩、郑鹏飞就夺得了银牌。今天28岁的刘浩又出战了单人比赛，再次为中国队拿下银牌，巴西选手桑托斯拿下金牌。 今天中国队在东京奥运会的艺术体操团体全能资格赛当中登场亮相，经过球操和圈棒两轮比赛之后呢，中国队以总分83.600分排名第5，成功晋级决赛。艺术体操团体全能决赛将在北京时间的明天上午举行。 那明天东京奥运赛场还有哪些看点，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体育广播在东京前方的奥运记者李维，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李维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明天呢是东京奥运会的最后一天了，除了晚上呢要进行这个闭幕式的仪式之外呢，其实白天呢还会有一些这个比赛呢值得我们去关注。那对于我们中国队来说呢，是在拳击项目上，李倩呢将会在女子的这个75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登场亮相，进入决赛了。她也是希望吧能够为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再添一金。那我们知道李倩呢在上届奥运会的时候其实很有机会拿到这枚金牌，但最后时刻还是遗憾失利了。在赛后采访的时候她也是哭得很厉害，但是她说了一定要来东京把这个比赛争取拿回来。我们也期待啊明天李倩能够在拳击赛场上给我们带来好消息。那除此以外呢，像女排啊、女篮啊都会进行这个决赛的比赛，虽然没有我们中国队参加，但是这个比赛呢也会值得我们去关注。确实虽然到了最后一天，但是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仍旧有很多的消息或者是好消息等着我们去到来吧。也希望在最后一天我们中国代表团还能够有更好的一个表现，也希望这届奥运会的最后一天比赛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好，非常感谢李维给我们在前方发来的报道，谢谢，再见。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昨晚的精彩比赛。昨天晚上在东京奥运会田径赛场传来捷报，中国选手刘诗颖在女子标枪决赛当中以66米34获得了金牌。我们来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发自前方的报道。 还是挺意外的吧，也没有就是没有过多的去想，但是第一枪投出来以后很开心也很激动。今年的赛季成绩都不是特别好，然后这一路比的也非常艰辛吧，然后又受伤病的困扰，我觉得今天能发挥成这样已经非常好了。 这是东京奥运会女子标枪冠军刘诗颖在赛后最直接的感受，第一投就以66米34的成绩拿下了中国田径历史上首枚奥运标枪项目的金牌。其实这场女子标枪的奥运会决赛，大家把更多的关注放在了老将吕慧慧身上，不过谁也没有想到刘诗颖第一投就刷新了个人赛季的最好成绩。也许出色的状态给了后面的对手太多的压力， 刘诗颖就这样拿到了金牌。 其实我还是放得挺平和的，因为我觉着超了可能就是我还不到时候去拿这份冠军吧，然后如果没超的话那我很幸运，我就是感觉什么样的结果我都能接受。 就像刘诗颖所说的，她来到东京之后心态一直特别好，这当然有助于她的发挥。 我觉得来这以后很踏实，然后心态也非常放得非常轻松吧，我觉得还是赢在了心态上。我觉得因为我觉得第一头很珍贵嘛，所以就想着让自己尽量做好。 其实刘诗颖一直有伤，所以她在第一头也是奋力一搏，而在第五头选择了放弃，但这个成绩足以让她拿下奥运冠军。赛后刘诗颖和吕慧慧身披五星红旗的场面让人印象深刻。刘诗颖说，她俩不管是谁获得金牌都是中国标枪的胜利。 我觉得我们俩是一个共同的目标吧，目标都是想着往就是争金嘛，然后不管我们俩谁拿到冠军，就是代表了中国的一个就是在标枪界的一个突破吧。我觉得不管是谁都可以。 这个有点意外的冠军让赛后的刘诗颖开心的合不拢嘴。他还透露自己这次在东京和巩立姣一个房间，巩立姣在赛后已经提前回国了，而就在同一个房间又诞生了一位新的奥运冠军。 娇姐拿第一块金牌的时候，然后我跟她分在一个屋住嘛，然后我说娇姐我要沾你喜气，然后我没有想到会这样子，很开心，可能那个屋是宝屋吧。 昨天开心的除了田径赛场啊，还有乒乓球赛场。昨晚在东京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当中，中国队以3-0的总比分战胜德国队，夺得冠军。我们来听体育广播记者金泽的报道。 8月6号晚间，中国代表团第35金产生，在东京奥运会乒乓球男团决赛中，由马龙、樊振东和许昕组成的中国队以3-0战胜德国队，获得冠军。同时，这也是中国乒乓球队在本次奥运会中获得的第4金。虽然总比分3-0战胜了对手，但是面对状态神勇的奥恰洛夫，单打选手樊振东在第2局的比赛中呈现了焦灼状态，局分一度打平至2-2，直到最后一局才分出胜负。樊振东表示，很开心能够赢得关键一局，为团队带来帮助。 没有说特别的紧张，但是确实奥恰洛夫今年整个反手位的这种质量，包括线路给自己还是有很大这种困难。自己也是一直在落后，包括0-1、1-2，然后自己还是没有想太多，在场上也是相信自己，然后包括底下给我加油，也是让我去相信自己，自己也很开心，今天能够获得这个冠军，也是在这个冠军里面自己也能够去有这样的发挥，或者有对团队有这样的帮助吧。 的确，跨越了奥恰洛夫这一难点，接下来马龙对阵贝尔的比赛就显得轻松很多。马龙先是以2-0梦幻开局，随后在第3局局点中连续失误，局分变成了2-1。但在第4局，马龙调整好了状态，没有给对手机会，手握4个赛点，最终战胜对手，锁定冠军。赛后马龙表示， 我觉得樊振东这场赢完以后，我们整个团队2-0领先的时候，自己在开场的时候，我觉得心态还是非常好的吧。包括这种前两局，虽然第2局这种一直在比分上双方纠缠，但自己第2局2-0领先以后，我觉得整体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不错。当然第3局这种自己是有3个赛点没有拿到，确实会有一些遗憾，当时可能也是因为急于求成，或者是有一些这种接发球这种判断上有一些失误。但当第3局输完以后，无论是我还是身边的队友，包括秦指导，还是在提醒自己，希望自己能够重新再来。无论是团体赛整个大分上我们2-0领先，自己在小分上依然2-1领先，所以当时第4局开局的时候，自己还是想着一分一分去打吧。 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乒乓球团体赛取代双打以来，中国男乒已经实现了奥运的3连冠。本届奥运会上，中国队晋级之路比较顺利，并且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而最终战胜对手，延续了国乒在奥运男团项目的统治地位。 另外，在昨天晚上举行的东京奥运会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当中，中国男子接力队以37秒79的成绩平了自己在2019年世锦赛上创造的全国纪录，获得了第4名。我们来听新闻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也留下了一点遗憾，我希望也是靠以后的年轻的一辈继续的踩着这个舞台，继续的发扬这个接力的项目。我相信中国的短跑总有一天会站上这个领奖台。 赛后中国接力队的小伙子们有点不太兴奋，就像苏炳添所说的，多少还是留下了一个遗憾，因为他们的目标本是站在领奖台上。